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4集，太爷手札。怪不得那手札上有什么猪半盘、黄纸八刀，这是杀猪祭祖吗？秦放不感兴趣，司藤倒是看得仔细。屋里光线太暗，司藤看了一会儿之后就转到门外。秦放等了一会儿，见司藤很有通读的意思，于是问他， 你饿不饿？你是不饿，我要吃东西的。 司藤挥手，那意思就是你忙你的吧。秦放在镇子里转了一圈，没找到饭店，只有一家很小的小卖部，门口兼卖水果。秦放买了两斤苹果，在店主家洗干净了，找了个干净的塑料袋拎着回去。司藤还在看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。司藤看东西倒是一向入迷的。秦放坐过去啃苹果，快啃完时，一抬眼看见那只野猫还缩在墙头，忽然就起了玩心，一下把苹果核扔了过去，叫着， 来，请你吃苹果。 那野猫怕不是以为秦放要拿果核丢它，喵一声窜的就没眼了。司藤说了句， 幼稚。 秦放看着司藤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 你怎么会识字的？秋山还送你念书吗？ 很平常的一个问题，司藤却突然怔了一下，顿了很久才说， 少眼宽教的。 这个答案真是出乎秦放的意料。 你的那个男好朋友？ 司藤没有回答。当时司藤和邵眼宽两人在青城山初见时，邵眼宽问他， 你说你叫司藤，你会写自己的名字不会？ 接着邵眼宽又折了树枝在地上写给他看。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，不要信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以后女子都该读书上学，也该去留洋长长见识，如果不识字，这双眼睛生得再亮也只是半个瞎子。 那时秋山道长整天在他耳边念叨的就是妖怪妖怪妖怪的，他哪儿听过这些呀。司藤跟着邵眼宽学会写的最初两个字就是司藤，好多笔画写出来歪歪扭扭的，羞得恨不得赶紧涂掉，邵眼宽却拦住他说， 名字好像一个人的门面，字写得不好可以慢慢练，可立身为人，每一步都得稳，稳方得正。 那个时候邵眼宽正当年少书生气，挥斥方遒，也许回到城市也是影视剧里常看见的进步青年，热血沸腾着要民主要自由的那种。后来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十里洋场十里染缸，再次相见，邵眼宽眼睛里褪去了那一层光，双眸浸满四个字，酒色财气。邵眼宽说的每句话司藤都记得，但是他自己却已经忘了。 司藤，司藤。 秦放在司藤的眼前摆了摆手，司藤回过神来，他垂下了眼帘，避开秦放探寻的目光，把手里的那本手札递给了他。 换上题的那行字是你太爷爷写的，但不是他做的。你太爷爷的记事都是直来直去的大白话，那行字措辞却雅，各种情愫似乎出自女子。 你太奶奶也识文断字吗？ 秦放摇头。 曾祖母大字都识不了几个的。 接着秦放又把那本册子略略地翻了一遍，其实也不算太过白话，只是和那几句相比罢了。有几页折了页角，他记得开始是没有的，应该是司藤折的。那些折角的页面上写着， 哎呀，接连三月，账款难结，愁煞，一家老小灯米下锅，七弟数度登门求借，左右为难，幸甚白小姐代为说情，使得转还。那人心悸气郁，白英送药，沪上医师的确身怀绝技。野狼窜至镇郊一说，初以为讹，昨夜刘氏失其孙，听闻门户大开，爪印赫然，白英提议急主下人夜闭门户，架高院墙，煮半盘黄纸八刀，其就有险不足，人心如是，取一人耳，非取一族。 白小姐，白英，联想到之前的游湖题字，看来这个白小姐和太爷爷辈过从甚密，只是好像从来没听长辈提起过这个名字呀。司藤又问， 看出什么来了？ 你指白小姐吗？ 还有呢？ 白小姐是医师，沪上的医师。 司藤摇头，他伸手过来，食指指甲划过了那句七弟数度登门求借，和七舅游闲不足，取一人耳，非取一族两句，在纸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。这两句在纸页上留下很深的印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秦放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我太爷爷当时和太奶奶娘家关系不好吗？这也不奇怪，娘家婆家一碗水总端不平，家长里短无非是多一分少一分的争执。 司藤笑起来， 秦放，你这是当局者迷啊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你太奶奶是川地进化县人，因为饥荒流徙囊迁，家人死的死散的散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后来他随夫到江南做生意，哪来的七弟和七舅？取一人耳，非取一族。既然这么发牢骚，就说明你太奶奶的娘家确实是一个丁口不少的家族。这跟囊迁之说差的未免也太远了吧。 秦放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自己的太爷爷和太奶奶在他看来就是最最普通平凡作古的老人呢，难道说他们也会有秘密，而且这秘密还和司藤有关？匪夷所思，堪称荒唐。司藤又接着说， 我被埋在囊迁，你恰恰要去囊迁给所谓的仙人磕头。我认识邵眼宽，而他的厂子曾经跟你太爷爷所在的镇子有过生意往来。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你父亲让你去囊迁，不可能让你挨家挨户去找。有没有给过你什么线索？ 秦放想了一下，答道， 父亲说可以找一个叫贾桂红的人，囊迁一带地处偏远，外地人也很少，所以即便已经过了很多年，仔细打听还是不难的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前几年发生了一场地震，很多村子已经迁址了。这个贾桂红你认识吗？ 司藤显然对这个名字相当的陌生。 只有名字吗？还说过什么？这个人是做什么的？ 说是曾经做过黄包车夫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他在家里行三，人家惯常称呼他贾三。 司藤没再说话，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，这个贾三显然是个突兀出现、无迹可寻的人物。秦放还想再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单志刚打来的。他说之前秦放委托他的要打听邵衍宽后人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邵衍宽的后人其实就是他大房那一支，一直留在户上，甚至受了老一辈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的影响，一直就没离开过老黄浦区这一带。打听下来，际遇不是很好，但也不至于落魄潦倒。曾孙叫做邵庆，30来岁，在沪上有名的美食街云南路有一家20平米不到的小门面饭店，兼做盒饭外卖。秦放和司藤赶到的时候是第三天的中午，也是午市外卖最忙的时候。邵庆衣服外头围了件围裙，坐在柜台里接外卖电话。 喂，你哪这呢？哦，是来福士后面那个。哎，宫保鸡丁盖浇饭，3份。哎，对，阿拉定位从事故啊，老实惠啊。 电话挂掉，抬头看见司藤和秦放，满脸堆了笑，又有生意人特有的洞察和迟疑。 哎，两位是吃饭？ 这庙小招待不了大菩萨呀。两位客人，尤其是女客通身的穿着打扮，可不像是能屈尊在自家这种小破店面用餐的。司藤没有立刻答话，他先前以为既然是邵衍宽的孙辈，身上多少会带些他的影子，眉眼说话做事总是会有迹可循的，可没想到的是完全不像啊。眼前的邵庆身材瘦小，五官纠结着挤凑在一起，眼神里写满精明市侩。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反差让司藤一时间有些晃神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